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再次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来关注双休日的天气。预计双休日期间的天气晴到多云为主，受前期冷空气的影响，空气质量还不错，但气温又有所下降了。预计平原地区白天最高气温只有0度，夜间最低气温-8度到-9度。总的来看，双休日期间天气较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不过气温较低，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林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 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I cut my teeth on wedding rings in the movies, and I'm not proud of my address. In a torn up town, no postcode envy, but every song.Teeth, gray goose dripping in the bathroom, bloodstains, ball gowns, trash in the hotel room. We don't care. We're driving Cadillacs in our dreams, but everybody's like crystal Maybach, diamonds on your timepiece, jet plane.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2月2号，欢迎各位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周五了吧？ 啊，对呀， 没记错吧？ 没记错， 时 间过得真快呀。对，哎，真的是离过春节越来越近了。 还有几天了？ 对，还有十二天，13天吧，差不多。 13天，2周差不多。 对，也就2周的时间了。 大家都在纷纷的准备置办年货啥的哈。 啊，我现在就天天看着路上大包小裹的人。嗯， 年对我们太重要了， 真的是太重要了。 嗯，好好过年哈。希望也顺利买到车票，回家的票都买好了哈。 对。 今天呢，我们又邀请到了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节目，俺老乡， 又是你老乡， 俺老乡，俺全世界都有老乡， 你老乡怎么这么多？ 我们的应该是旅行达人红人。 对，大 V， 我跟你说啊， 棕小皮先生，欢迎 小皮 啊，周人好，道道好，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是的，小皮是这个。中国世界遗产地理， 对对 对，主编， 主编啊，我的天哪， 每到月底 写卷首语， 很辛苦，因为越喜欢这个工作，他就越在意这个事情。 对啊，而且马上明天就要去美国了。而且还要去古巴。 对，去透露一下美国应该去哪个地方，东还是西还是？ 西海岸。 西海岸。 旧金山。 哎呀， 哎呀， 涂鸦大街又去了。 哎呀，我也好想去旧金山哦。 顺便啊，哥。 对。 希望你旅途愉快哈，工作顺利。 嗯嗯嗯。 今天我们要跟着小皮先生去的这个地方啊，那真是去过的反馈基本都是大拇哥说好。 对，这个地方真的是大山、大河、大景。没有人。嗯， 说到新西兰啊， 嗯， 大家都说南边北边去一去哈。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